道这个旋律，喜欢这首歌的朋友会大声喊出他的名字，狮子座。没错，这首歌呢今天晚上是小鹿朋友要送给好友的。他说我的好朋友就是狮子座的女生，她很直率，我很喜欢她，希望我们两个的友谊能够地久天长。端午快乐，送你这首歌。 只是怕想你，我一个人的时候，如果下起是你把伞丢到一边，七月份的尾巴，你是狮子座；八月份的前奏，你是狮子座。相遇的时候，如果是个意外；离别的时候，意外的看不开。 少女情怀的歌曲，虽然不是你生活当中天天都要听的歌，但是偶尔在应时应景的时刻一定会想起它的。继续爱得更久点，这首歌是来自伍思凯的有梦有朋友，真的是一首很经典的老歌了。今天晚上呢也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点播的，他说听节目很久了，总觉得有一天一定要在电波当中点播一首歌曲。那今天这位雨飞朋友梦想成真了，希望这首歌传到你的世界里的时候，有梦有朋友的温暖感和幸福感会让你更加有自信的面对这个世界上所有的问题，还有明天的美好。加油吧， 最早为你点亮，当黎明时分挥手，长夜漫漫，那一颗心坚持陪你遗忘。再难免有风有雨，人生长路上，因为你我会变得更坚强。 梦想在左手，朋友是右手，未来才会变得有看头。 软弱的时候我不会低头，多么幸运和你一起走。明天的天空因为有梦有朋友，心灵的翅膀才能飞得久。将来临心灵暗淡时光，